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北京时间21:00。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通过几个爱情故事向我讲述了他逐渐变化的爱情观。那么是什么人的爱情故事让他的观念越来越成熟的呢？ 听人说只要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你就免费给人调一杯鸡尾酒。 是啊， 那我要是一口气给你讲好几个故事呢？ 啊，这个嘛， 开玩笑的。放心，我不是来喝你酒喝的。哎，只不过呀，很多故事都是有关联的，说起一个来，就能连起一串来。 好啊好啊，哎，说多少故事啊，我都喜欢。那你打算先从哪个故事讲起呢？ 嗯，我先给你看一个照片吧。啊， 哟。是一幅毛笔字啊。 嗯，这是清代诗人查慎行的诗。 月黑见渔灯，孤光一点萤，微微风簇浪，散作满河星。很有意境啊，这字写得也很好。 这个呀，是我姑父写给我姑姑的。 哦，这是情诗啊。 嗯，算是吧。 他们感情很好吧？ 哎呀，其实我姑嫁给他的时候啊，并不爱我姑父 啊。 我姑初恋呢是另外一个男人，当年爱的是死去活来的，可是硬是被我奶奶给拆散了。我记得我当年我才12岁，有一天放学回家，我就听见我姑姑在跟着奶奶哭。奶奶反复跟她说我们配不上那个男人家，可姑姑却说他们彼此喜欢，没什么配不配得上的。他说那个男的找不到他的时候，开车找了他2天2夜，大年夜啊，给他发了几百条短信。可无论我姑怎么哭，奶奶就是不允许他再跟那个男人交往下去了。那个时候我也不明白姑姑为什么哭得那么伤心。直到我和我的初恋分手之后啊，才突然理解他。我当时的心情也和他一样，觉得这辈子不会再有爱情了。 初恋啊，总是会给人这种感觉。 你也体验过是吧？ 以后有机会啊，可以跟你讲。今天啊，主要是听你讲。 哎，其实啊，我是经历了自己的失恋，目睹了周围同学的爱情之后啊，才明白爱情到底是什么样的。 哦，到底是什么样的？ 哎，你得听我慢慢说啊，我还没跟你说我的初恋呢。 好，你慢慢说。 我是大一那年遇到他的，他和我同校， 英语系的，我呢是学土木工程的。本来两个人是不可能有什么交集的，可就是那么巧，我竟然就撞上他了。 怎么撞上的？ 就是字面意思，骑车撞到他了。 啊， 那天雾特别大，我骑车过十字路口的时候啊，没看清楚前面，就把他撞倒了。当时他摔得挺严重，胳膊都磕肿了，眼泪哗哗的掉啊。我就把他送到了医务室，医生说没什么大问题，我就帮他付了医药费，还留了手机号。回去之后经常问他怎么样了，就这么一来二去的，一个月之后我们就在一起了。后来每次拼酒的时候，我都会跟我哥们说，那姑娘是我从马路上捡过来的。不过每次我这么说的时候，他都会反驳，说刚开始被撞的时候本来打算破口大骂的，结果抬头一看发现我竟然是个帅哥，气就全消了。 这个世界啊，果然是看脸啊。 哎，我真不是自夸啊，除了脸好看，我口才也着实不错，所以大学里追我的姑娘可不少呢。 这个我信， 不过当时我眼里只有我女朋友。我到今天都记得，有一次他抱着我突然说了一句，你不可以再喜欢上别人。我跟他说好。后来我们毕业了，他回老家广州找了份工作，那时候虽然都用微信了，可我们还是坚持用笔写信给对方，虽然会等很久，但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哎呀，真够浪漫的。那后来你们怎么分了呢？ 哎，后来我去见了他父母，刚见完他就提出了分手。 看来他父母对你不满意。 哎，说到底就是我没房子呗。我知道他还是爱我的，但是他不敢违背父母的意愿，也可能是他被父母说服了，觉得还是物质基础更重要吧。可我当时真想不通啊，难道有了房子才会有爱情吗？爱情不该是纯粹的吗？不是说好了让我这辈子只爱他一个人吗？ 爱情确实是纯粹的，只不过婚姻和爱情不同，需要考虑很多现实的问题。所以啊，很多家长在意物质基础也无可厚非。 是啊，道理是懂的，可我真的很想义无反顾地再爱一次。我曾经无数次地想回到当年，亲口跟他说一句，没错，我没车没房，但是我有一颗爱你的心啊。哼，其实也就是想想。后来我就跟他断了联系，本来把他朋友圈也给屏蔽了，只不过呢时不常的还会偷偷点进去看看，看到他说他男朋友给他买花了，去厦门旅游了，又开始减肥了。有时候呢我会下意识的点个赞，但大多时候啊我就安静的当个看客。哎，对了，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发了很久的一个朋友圈啊，竟然也被他点赞了。 看来啊他也和你一样还是惦记着彼此。 嗯，当时真的很开心，只不过我们再也回不去了。所以我特别羡慕能坚持到最后的人，就说我们高中班长吧，他的爱情都快成为传奇了。 怎么个传奇法？ 他这个人啊，不仅长得帅，而且绝对是个学霸。印象里他好像从来就没有跌出过年级前五。可就是这么一个人物，竟然喜欢上了他初中的同桌。 他同桌有什么问题吗？配不上他？ 你是不知道啊，那个姑娘不仅胖乎乎的，而且学习成绩是不敢恭维啊。中考的时候班长考进的是我们华师一附中，那个是我们省最牛的高中了。可那个女生呢只考上了县里的一所普通高中。我和班长一个宿舍，他跟我说他见到那个女生的第一眼就惊为天人，认定了这辈子就是她了。可当我真见到本尊的时候，哎，我没有侮辱人的意思啊，但是我真的觉得班长的眼光太成问题了。 这就叫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嘛。 可你不知道啊，他为了他那颗宝贝白菜真是豁出去了。高二的时候 他竟然主动申请退学，转到他们县里去读书了，就是为了帮那个女孩补课。 啊，这有点过了吧？ 爱情的力量啊！这事儿后来闹得沸沸扬扬，哎，连我们学校校长都亲自出动了。因为那个时候他的成绩啊，在全省都能排到60多名，这种尖子生谁舍得放走啊？为了爱情竟然拿自己的前程冒险，他真是我见过最勇敢的人了。 周围就没人劝劝他？ 呵，你是不知道啊，当时班长的父母都亲自去找那个女生谈了，我们班主任也打电话联系过那个女生的家长，可班长就是铁了心不回来，就这么在县中学上了整整一年。不过可能也确实承受不了各方面的压力吧，高三他总算是回来了，而且一回来啊，直接又考进了年级前五。 行啊，他 学霸就是学霸呀。不过他回来以后就不怎么爱说话了，直到有一天他半夜写着写着练习题突然开始大哭，说那个女生要是没考上211怎么办呢，他已经答应他妈妈了，如果女生没有考上211，他自己没有考上清华，他们就得分手。所以高三那年班长真是拼了命了，每天他在寝室里都是起得最早睡得最晚。 那最后考怎么样？ 他真考上清华了，真是给我们县露了大脸了。要知道我们县已经13年没人考上清华了。 那个女生呢？ 哎，她确实很努力，但是高考也只是刚过一本线3分，211是没戏了，只是考到了南方的一所普通大学。 那他们分手了？ 没有，我都没法想象他们那4年异地恋爱是有多辛苦，毕竟两家人都反对都不理解，而且两家人家境悬殊也特别大，没人看好他们。所以你也能想象当我们收到他俩结婚请柬的时候有多震惊了吧。 竟然顺利结婚了？ 是啊，所以他们婚礼那天我们班来了一大半呢，班长高兴的喝得烂醉。后来人散了，我和高中关系最好的同桌在一起胡侃，他当时已经结婚了，我们都觉得他老公不错，很疼他也很绅士，可是他却跟我说他过得一点都不幸福，因为他的婚姻中没有爱情，所以他特别羡慕班长。可是呢他又不能离婚，毕竟他们已经有孩子了。他还说虽然说感情是可以培养的，但是爱情却没法培养。她对她老公没有过一点心动的感觉。 哎，既然不爱，当初为什么要结婚啊？ 嗨，还不是因为向家人妥协了。她有过爱的人，可是家里人不同意。所以那天婚礼之后啊，她跟我说，如果当初再坚持一下该多好，可能一切都不一样了。那天晚上，我满脑子都是她那句话，所以我一冲动，给我初恋写了一封邮件。 你写的什么？ 我把我当年想说又没敢说的话都跟他说了。我说我也希望有机会再来一次。 这个有点晚了吧？他回复了吗？ 回了，他说他要结婚了。看完那封邮件我就在想，这辈子我真的不会有爱情了。然后接下来的整整一年，我干什么都打不起精神，做任何事都觉得没意义。哎，你看过《昼颜》吗？ 没有。是电视剧？ 哎，对，是部日剧。当年我还是和他一起看的。女主角和她丈夫呀，一直相敬如宾，但是女主对她丈夫从来没有心动的感觉。后来女主角出轨了，因为那个新认识的男人会蹲下给他系鞋带，会带他去森林里看昆虫，会听到鸣蝉就给他打电话跟他一起分享。那个剧里说呀，其实所谓爱上一个人，就是听见风吟你想让他听，看过云过你想让他看，你所有的一切都只想与一个人分享。你知道吗，一想起这部电视剧我就特别害怕，我怕我将来与我的枕边人之间没有爱情。 那个电视剧里 女主角和她的出轨对象在一起了？ 没有，那个男人其实也有家室，人家老婆闹得厉害，死活不肯离婚，不过最后女主角倒是跟丈夫离婚了，但她也跟她那个第三者分手了，搞得所有人都很痛苦。但当时我却觉得这么编剧也是为了审片能通过吧，毕竟任何国家的主流思想都是反对出轨的，对吧？ 仅仅是为了审片过关吗？虽然爱情是纯粹的浪漫的，但是好像很多人都认为自己已经得到的枕边人恰恰就是最不纯粹最不浪漫的。浪漫这种事儿，难道真的培养不了吗？把所有人都伤害一个遍之后才得到的爱才是最值得珍惜的吗？我真不这么想。 你说的没错，我都同意 啊。可你刚才不是还在说 啊？其实都是因为我姑姑和我姑父的故事，我才会同意你刚才的看法。刚才我给你看的那首诗，其实也是我姑父去世后我才看到的。 他已经去世了？ 嗯，13年的时候车祸去世的。他去世后不久，我们一家人就去了姑姑家陪姑姑。有一天夜里我睡不着，起来后呢，就发现姑姑正坐在客厅里对着姑父的遗像发呆，满脸都是眼泪。当时他手里拿的就是这幅字，这幅字是91年的时候写的。那年夏天，姑姑带着我弟去公园散步，傍晚下了雨了，一只萤火虫竟然停在了姑姑头上，姑父看见了，立刻回家写了这幅字：月黑见鱼灯，孤光一点萤，微微风簇浪，散作满河星。 刚才看到这首诗的时候，我其实还不太明白为什么这是一首情诗，现在终于懂了。在你姑父眼里，萤火虫落在你姑姑头上的样子，一定是他见过的最美的画面吧。 对，他给我讲完这个故事之后啊，又开始哭了。但是他的这番话却打开了我的一个心结。后来姑姑经常给我讲起姑父，我这才知道他们在一起之后的事。姑姑当年没能和初恋结婚，她和姑父是相亲认识的，结婚前一共才见过三次。姑父呢很内向很憨厚，每次见面几乎都是红着脸不说话，我姑顶瞧不上他了。之所以嫁给他，也是因为我奶奶的一句话。 她说什么了？ 就三个字，将就吧。 是不是结婚以后两人的关系慢慢变好了？ 对，刚结婚那会儿啊，我姑父几乎都不好意思亲近我姑，只是单纯的对她好，我姑很不待见她，结婚一年多都没怎么跟她说过话。但是姑父是个读书人，有胸怀，一直没跟她计较。 难道就是因为萤火虫这件事他们的感情才好起来了？ 当然不是啊，他们的感情慢慢升温其实都是不知不觉之间完成的，可能是有太多像萤火虫这样的小事儿了吧，小到他们从来没有跟我们说过。我们只知道姑父去世的时候，姑姑几乎把他一辈子的眼泪都快流干了。你说如果这不是爱，那能是什么呢？ 是啊，谁说爱情必须是天雷地火呢？ 所以后来有一天啊，我看到朋友圈有人发了这么一段话，和我的想法不谋而合，我立刻就点了一个赞。 什么话？ 他说，爱情不是自然界和生物界存在的东西，这是人类文化对自我欲望的一种解释。我真是后知后觉，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都是矫情，荷尔蒙旺盛，其实手里的才是最好的。 有道理，那些看起来很美的爱情啊，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因为得不到才显得珍贵。 最重要的是这个发朋友圈这个人啊，就是当年和我在天台上抱怨自己丈夫的同桌。 是他呀，看来啊，这中间一定发生了不少事儿，让他也终于想明白了。 是啊，我也终于想明白了，其实一段爱情 开局怎么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过程和结局。 说的没错。 总之啊，这就是我要给你讲的一系列故事。给他们加一个标题的话，我觉得应该叫爱情的模样。 好名字。要说爱情的模样嘛，正好我这有杯鸡尾酒可以送给你。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金酒、蓝橙立交酒、汤力水和冰块调成的，名字叫做魔镜。 魔镜就是那个想问什么都可能显现出来的那种魔镜。 对啊，你可以问问他爱情到底是什么模样的。 真的假的？ 试试看咯。 魔镜爱情是什么样子的？太傻了，他怎么可能回答呀？ 你离近一点，杯子里看看，能看到什么？ 还能看见什么？我的脸呗。 爱情不就是这样吗？ 啊？什么意思啊？ 爱情其实就是你自己的模样，它没有公式，没标准，没定义。你是什么样子，你的爱情就会被你经营成什么样子。你呀，不就是别人眼中的爱情吗？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知道你们一生都没有爱情。原作安雨树，改编制作程涵，演播露露729、陈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请问 啊， 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 耳熟啊，好像在那边，故事大道954号。 谢谢。故事酒吧找到了。请问这间酒吧什么时候开门？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喜欢听人讲故事的调酒师？ 对对对，只要跟他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还免费送鸡尾酒呢。开门时间应该是晚上9点。 酒精杯换离合，寄给云朵一杯酒，换你心中的歌。 请问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018年周一至周五晚9点，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让我们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环环相扣的情节，跌宕起伏的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光影留声。失去亲人的痛苦，犯罪之后的忏悔，痛定思痛的感悟。金马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记录曾经发生的故事，展现不为人知的传奇。纪实传奇，北京故事广播，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